你好，我是雨木。三少爷的剑，古龙原著啊，剑气纵横三万里，一剑光寒十九州。三少爷的剑，英文就不讲了。武侠小说在讲英文是很奇怪的事情。三少爷的剑，这是古龙先生的武侠小说改编的武侠电影。话说，剑客燕十三闯荡江湖，自毁容貌，苦心修炼。无论他武艺如何的超凡出众，名气始终不及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。燕十三修得夺命十三剑，以此盖世剑法，前往神剑山庄挑战三少爷。未料神剑山庄庄主谢王孙告知燕十三，三少爷已撒手人寰。而燕十三一生苦练，他的假想敌却没有等他。燕十三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啊。另一方面，位在江南七星堂的慕容府长女慕容秋荻是一位绝世美人，也是有名的孝女，当年与神剑山庄三少爷郎才女貌坠入秦王，于大喜之日两人成亲了。大喜之日遭三少爷气魂绕跑新郎啊。突然解释一下，好像那个气势就不一样了没有关系，我继续把它讲完。气魂不但慕容府颜面尽失啊，慕容秋荻的父亲还因此含恨九泉。慕容秋荻由爱生恨，誓死追查谢晓峰的下落，究竟燕十三是不是被骗，而慕容秋荻能不能够报仇。号称天下第一神剑，神剑山庄三少爷谢晓峰是生还是死，江湖里正酝酿着一股暗涌啊。三少爷的剑是很有名的作品啊，古龙先生的原著啊，多次改编电影电视剧，这40年来50年来是太多次数不完啊。而这个2016年的电影版是由尔冬升执导，林更新、江一燕、何润东、林千珠演，武打有安排了大量的视觉特效，而文戏也是有保留古龙先生原著的风格，也所谓浪迹天涯、行走背离，然后是浪子啊，然后感情的桥段是比较悲伤的哈。一部流畅有娱乐感的武侠片。预告片我就不用翻译，因为它是中文的嘛，是中文不用翻译的。大家在网络上都可以欣赏，是三少爷的剑。特别介绍，现在2017了，现在2017了，40年前，也就是1977年了。楚原导演的《三少爷的剑》，也就是40年前也有一个电影版本了。华人朋友都是很熟悉的邵氏电影公司，有很多武侠电影啊。其中一部就是这个楚原导演的《三少爷的剑》。当时啊，40年前，尔冬升就是饰演三少爷谢晓峰，也是他第一部啊担任男主角的电影。后来他当上导演。他的电影工作生涯，他做导演，一直希望他能够指导这一模一样的故事，是他的心愿，因为他演过男主角，就是意义非凡嘛。而如今他在2016完成这个心愿，我觉得对他的影视生涯有着特殊的意义。虽然我只是一个观众，我也可以感受得到他那份很特别的感觉，此外呢，我也一度以为白百合有演这部片哈，我看到小丽的时候，直到片尾才发现小丽这不是白百合演，而是蒋梦婕，两个人实在是就像怎么说嘞？我常常会看着上户彩，然后就是说他是不是石原雅美啊，石原优美啊，还是就是。这两个人也很像，有的人很厉害，大家是分辨得出来啊。OK， 三少爷的剑呢， 蛮多感触的啊，蛮多感触的武侠小说啊。好比说同样是古龙先生的作品，多情剑客无情剑，绝代双骄，流星蝴蝶剑，还有这部三少爷的剑啊。次序是不重要的啦，只是凭着我自己印象中古龙先生的作品，他的电影啊电视的版本啊，给我一种怎么说来着，残梦山水的感触哦。一眼望去好像故事没说完，但也没有打算要让人未完待续的那种调调，这似乎跟改编剧本的功力没有关系，纯粹就是古龙先生说故事，古大侠说故事的调调，全部没有全部，局部才有全部。他讲有点悬哦，或许这就是所谓的鬼才之所以称作鬼才，说故事就有他不一般的风格吧。三少爷的剑，他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感触，也就是局部的描述哦。第一个是爱你爱到杀死你，这好像也是某个故事还是影视作品的名字哦。这就是一个感觉，爱你爱到杀死你。电影情节在进入高潮，三少爷的剑的进入高潮的时候，众人齐聚神剑山庄决战，竹叶青向慕容秋离告白。不是太熟悉的读者们没有关系，我觉得是还是听得明白的哦。就这个人跟女主角告白，而他已经是天尊，苦求这个秋离女主角接受他的爱，但是呢，女主角不理会他，这使他羞愤啊，所以与秋离玉石俱焚，而女主角就身受重伤啦，还是不理会竹叶青，像他的心上人，也就是谢晓峰三少爷，女主角向三少爷呐喊：有人如此爱他，你谢晓峰仍然无动于衷吗？啊，谢晓峰呢，心乱如麻，却只回应了三个字：别恨我。秋迪听了没有，就两腿一伸，然后就含恨气绝的，没有了，他就是听了就是很伤心嘛，以他最后一丝气力朝着他的心上人谢晓峰亮剑，绝命一击啊。那一剑就是爱你爱到杀死你，也是这部片很凄美的一幕啊。描绘爱恨情仇是古龙先生很厉害的地方，很厉害的地方。他不需要安排非常复杂的情愫哦，非常复杂的情愫不需要。事实上他也从来没有这么做过，都是蛮单纯的写给我们看。而在电影版本里面，尔冬升导演也在这里处理的非常利落，就一剑两行泪，一看大家都明白了。爱情的纠葛，有时候真的是不需要太多废话，说多的也都是废话嘛，只需要一个动作，尽在不言中啊。第二个感触是三少爷隐遁啊，化身成没用的阿吉，绝世高手遁入民间，是什么苦衷不好说，好说就不叫苦衷了嘛。那三少爷哦，变得又脏又臭，根本就不像少爷。在烟花地里啊，老娘称呼他，老娘不是说我啊，是烟花之地的那个老板娘啊，称呼他，他却不说名字，老板娘就随便叫他，那你就叫阿吉好了，你就叫阿吉，看可不可以带点吉，带点财之类的啊。他脏臭又没钱，至少阿吉是好手好脚，就派他去做一些杂物杂役。就没有钱吃饭，那就留下来洗碗的，是这个意思啦。阿吉被呼来唤去的，就什么都做。烟花之地的小姐们看他不起啊，这个男人没有出息耶，真的是，就戏称他叫做没用的阿吉。因缘际会呢，阿吉给一寻常人家领走。这寻常人家是什么寻常人家？就穷困的很快乐的那种一般人家，不是穷的只剩下钱，穷的很快乐的那种。这户人家家的女儿叫做小丽，美丽的丽，小丽。她说，那些会武功的特别吃得开， 似乎是某种流行的职业啊，所以就劝阿吉，你干脆去学武功，去习武好了。看到这段戏呢，其实只是一个蛮小的一个过场，我突然思绪抽离啊，的确，我准备要说的好像离武侠片，离这三少爷剑有点远哦，但是武侠片常见的那种过着简单日子的小老百姓啊，小丽那番话呢，就劝他去习武，就好像是一般百姓所相信的人生观，这样讲的话就是很重要哦。小丽那番话我好像在哪里听别人说过，情境类似就是，你会这个东西，那你就去做那一行嘛，因为做那一行现在比较容易赚到钱啊。好比说有个人他这就擅长兜售，他很会卖东西，这下人们需要炒菜锅，那他就去卖炒菜锅，而等一下人家特别喜欢这个敷面膜，他就卖面膜，一辈子诶都不会是专卖，他就是做买卖的，对，他不是专卖某一样东西，这严格来说他也不算改行，因为他一直在做买卖嘛，人家说这个叫做洞悉趋势，顺势而为啊，就会所谓的赚到钱。同样的想法在学生选填志愿科系的时候也会发生，反正你的成绩都有达到那个门槛哦，选一个比较有出路的科系啊，不就正好，这一点我也觉得很有趣啊，所以我另外有写了一个短篇故事，就是在讲这个东西，那叫做有用的阿炳，那欢迎读者阅读。再来一个感触，就是走入假想敌，然后走出自己的人生。回到三少爷的剑，因为刚刚说到一些那个人生观的东西啊，回到这个三少爷的剑，这部片里面，话说那位夺命燕十三呢，一个剑客，就漂配了，很浪子啊，他行走江湖，自毁容貌啊，苦练再苦练啊，无论他的剑艺如何的精进，怎么超凡啊，这些就是比不上所谓的天下第一神剑的名气，他怎么练就是超越不了啊。燕十三呢，始终只是神剑的影子啊，他很难受，所以这局面看来，除了打败神剑，才能解脱他这种追寻式的人生，得到某种精神救赎啊。于是呢，燕十三就把神剑视为目标，驱使了他修炼出盖世剑法。我就想，如果不存在神剑三少爷作为假想敌，那燕十三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练出绝世剑法呢？你知道那是一种砥砺，那种一种鞭策，你知道假想敌的那种内心的一个，对对，就那意思哈。设立假想敌是很有魅力的人生态度啊。我个人特别尊敬的一个日本作家叫山崎丰子啊，山崎丰子女士她的著作有一个大作，非常厚啊，几千页啊的小说，叫做《不毛地带》。不毛地带是什么东西呢？男主角义崎正与他的对手焦岛成三，就是有两个男人呢，他们是商场上的竞争对手，交锋数十年哦，数十年了。而当男主角宣布退休的时候呢，焦岛就是他的对手，一点都不开心了，大喊呐喊的：“你怎么可以就这样退休？那我要怎么办？我该何去何从呢？”假想敌啊，还可以扩大层面来看，有的人跑步的速度，他说快不快，说慢也不慢，但是要他追着某一个人跑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跑得非常快，就是那种假想敌的意思啊。深层的来说，假想敌表面上是以他人为目标，其实竞争的对象是我们自己，毕竟自我挑战、超越自我是比较抽象的情境嘛。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周伯通一样，对，左手右手互相搏击，这样自己跟自己挑战这样。那如果有一个明确的目标、明确的对手在那边，那这看起来就会更加的具体。然而呢， 长期处于假想敌的人生却也是不太健康的人生。例如后来的燕十三，他说不打了，为什么？剑法绝学不小心给对手都学会了，那是不打不可能的挑战。他甚至还说最好一分高下，赢了释怀，输了也坦然，此生无憾。这是一种很棒的开始，但它不是很健康啦，也就是还是要靠觉悟跟体会，而不是一直在斗争，一直在打，因为毕竟是超越自己，而不是要打败谁。所以说从走入假想敌，你就是开始设立一个假想敌，开始走入那一种追寻式的人生啊，我要打败他，我要怎么怎么样啊，进一步呢走出自己的人生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原来我所挑战的是我自己能够做到，我不要管别人的，所以他自己就有个次序这样子。当然这里面没有描述这么，三少爷剑没有讲那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啊，只是一份感触。但是他的情节足以引发我联想到刚刚说这些东西，我觉得那是娱乐之余有意思的收获。好，介绍到这里。三少爷的剑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武侠片，也是现在是比较新的一个片子啊。相信不管看电影或者是看小说都是很 OK 的。好，那大家也是介绍一下我的网站，叫雨墨散文故事，雨墨散文故事。那如果你已经阅读这一篇，观后感也已经在这个页面了，谢谢你来。那也老话一句，欢迎你有空常回来，谢谢。